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9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推出潮起四十年系列欣赏节目，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。今天请听梁江的散文《中国画40年：多维艺术空间的探索之旅》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·罗兰的剧本《群狼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回眸40年，改革开放营造了开放的环境和良好氛围，给予中国美术以前所未见的发展机遇。当代画坛繁花满目，多元共生态势是40年传承开拓改革创新的结果。尤其让人欣喜的是新人辈出，年轻以及更年轻一代人的艺术潜能和探索精神得以充分展现。程序、变革、开心，这是中国画40年形成的三大主题词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就通过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梁江的散文《中国画40年：多维艺术空间的探索之旅》，了解40年来中国画创作取得的重大成就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1978年底，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，老一辈画家焕发活力，重登征程。刘海粟、李苦禅、王雪涛、陆衍绍、关山月、黎兄才、亚明、宋文志、魏子熙、赖少奇等人在新作中均有新的开拓，更有画家登临艺术新高峰。重整画家队伍，增设创作机构，是这一时期中国画界的一个重要现象。几年之中，各地相继建立专业画院，北京成立中国画研究院，广东重设广东画院，江苏除原有的省画院，南京、扬州、苏州、无锡、南通、镇江、常州等城市都建起画院机构。全国各地与中国画相关的画会或研究会也很多。1985年，江苏画刊刊登《当代中国画之我见》一文，提出中国画穷途末路的惊人之论。虽然赞同者寥寥，却把中国画如何往前走的严峻问题凸显在美术界面前。这场影响颇广的争论，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画坛的一个转折点。85新潮美术的迷惘和躁动之后，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转型。移植和参照西方现代艺术的文化反叛不再时尚，画坛进入贴近现实体验和寻找文化身份的理性阶段。回归传统，走进民间，寻找中国元素成为新的趋势。这样便有了由美术史论界担当主力，对20世纪传统派巨匠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等人的重新发现，还有对于文人画传统的再评价，继承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一时主流。体现在创作上，便是画家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普遍增强，中国画凸显文化自信。 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陕西画家邢庆仁的《玫瑰色回忆》和张明堂、赵逸超的《小色出动》两件作品同获中国画金奖。《玫瑰色回忆》是人物画，一批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，画面不描写情节，不是常见的叙事题材画法，却着意渲染一种飘渺迷蒙的情调。小色出动的画面可能是一所陕北高原小学，但这不是重要的，重点在于这是一件细碎点皴、满纸朦胧的山水画，运用了不同常规的画法，作者都是新面孔，画法明显带入新气息。这一类作品获奖，体现出中国画一种更具容纳性、更鼓励创新的发展趋势。在此后每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当中，更能明显地看出中国画获奖作品的多种品类、风格和个性。不论人物、山水或花鸟，也不论水墨写意还是工笔设色，画家们同样重视截取传统或民族民间艺术中的有益元素，在题材选择、意境内蕴、语言手法几个角度，都体现出中国画在程序也在变革。画家们力求传达传统文化精神，以新的表达方式去适应当代观众的欣赏诉求。 艺术上的变革首先体现在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和突破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以王昭文为代表的老一辈美术史论家，一边挑着研究重担，一边培养新生力量，美术研究队伍随之迅速扩大，整治史实史料，探讨艺术规律，介入创作论评，对中国画传统、对前辈大家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，则让中国画的向前发展获取坚实的理论支撑，也在对唐宋绘画、对黄公望、董其昌、石涛、吴昌硕及对文人画传统的重新醒视研究中，美术家对中国画的深厚传统有更清晰的认知。齐白石全集出版后获得广泛关注，一批专家历时七八年编写的十卷黄宾虹全集又获国家图书奖，深入研究黄宾虹，写出其由传统内部发掘中国画继续发展的原动力，以承载传统精神的深厚笔墨功力而成一代大家的原因。这样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画的正本清源和如何发展做了正面回答，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。由于这样的学术铺垫，维护传统文化价值、传承人文精神的潮流渐盛，新文人画创作群体的崛起是对回归传统的一种探索。史论界对于中国色彩传统和日本颜彩的研究，也对工笔重彩领域的大面积繁荣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。面对开放的世界，中国画视野大大拓宽，一方面接纳新知，敞开胸怀承受外来艺术思潮撞击，另一方面通过承继传统、借鉴遗址和集纳新法而推动艺术革新。史论界多称之为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观念更新和实践探索，都是中国画坛几代人在多维度的空间上展开的。李可染以苦学派自居和对传统素描及基本功的论述，吴冠中以笔墨形式突破为重点的艺术创新，周韶华重振汉唐雄风的呼吁和创作试验，周思聪一系列以个人之心直面人类的水墨创作，都为中国画创作实践的多元化探索提供了示范和启迪，在其实中国画坛上产生深广影响。中国画走在往现代转型的路上，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出文化自觉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人们可看到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刷新，题材领域扩大，语言形式多样，个性风格成为画家们的自觉追求。 这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图景，由林风眠开辟的融汇中西艺术的方案，由于更多人参与试验，获得了更大拓展，将西方块面结构和中国画点线韵律融为一体的吴冠中备受关注。接踵而来的是将色彩表现融入水墨语言，对形式美造型手段的探索。大胆一些的拓展是引入西方夸张变形以至抽象派语言。另一部分画家为了表达现代都市的精神心象，放手与传统拉开更远距离，将中国水墨元素和西方当代艺术观念嫁接在一起。好了，